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1篇一到三节。诗篇131篇一到三节，我来念。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崇拜，为了赞美你的名。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做工，给我们每一位一颗柔软的心，给你的仆人一颗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福音，听到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了解你的旨意和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也求神祝福，求神悦纳我们的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开始学中文有大概三十年前，我刚开始学中文有一句话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鬼子讲中国话。你没有听到这个。可是又碰到一个广东人说这个不对的，你有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普通话。我觉得这个很好笑的，可是有听这些，我就感谢弟兄姐妹听这个老外讲中国话，这个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我就记得大概20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讲道的时候，就分享神的话语，然后结束之后的大概一个礼拜，在这个教会里的两位执事跟我联系，就说哎，孟天，你要听这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你讲到的时候那天她信主。哇，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高兴。然后他们一会儿就给我介绍这位姐妹然后这个听我问这个姐妹，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做一个见证，你那天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他说啊，是啊，孟天牧师，非常感谢，因为那天你讲到是这样子，你开始讲到大概5分钟之后的我就大瞌睡，然后做了一个梦，然后在梦中见到耶稣基督，才信了基督，才信了就变成一个基督徒。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我就以为哎呀，讲到很有力量，可是听到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神要给我一个功课来学习。这个功课是我们今天的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的。因为这个功课是什么？这功课是做一个宣教士或者牧师，无论我的事工有多大的影响，无论带了多少人信主，无论我讲到好，如果没有神的话，我没有办法结果子。而且这个姐妹分享的时候，神给我的这个要我学习的功课是，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神。因为认识我自己，要意识到 我自己所做的，自己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而这个见证是提醒我，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他说的是，藏在我里面才能够结果子。如果你不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说，如果你不藏在我里面，你没有办法结果子。我们的能力，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力量，属灵的智慧，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要了解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属灵的真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结果子。而且上帝是掌管我们的一切，这些都是在他的手里。加尔文他写了在《基督教要义》的这个书里面呢，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所拥有的几乎一切智慧，就是真实和可靠的智慧，都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是基督教要义的头一句话。那加尔文说这是可靠和真实的智慧。那我相信他的意思是很大部分是这个智慧是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当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是谁，上帝是谁。我们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可以避免骄傲，也可以意识到创造我、创造你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爱我们的、信实的一位上帝，而我们可以回应他的呼召。所以首先我要讲这个经文的一些因素特征。诗篇，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美国做校园施工，传福音给大陆来的留学生，他们查经的时候经常是用新约的书信啊这些。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说，你们可以学习在查经的时候可以学习诗篇。碰到这个诗篇，他们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做的，因为我们学习诗篇跟学习新约的书信不一样的。为什么？是因为诗篇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特征，是要指导我们怎么样崇拜神，怎么样崇拜神，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是诗篇是崇拜的诗篇，或者有些是有诗作的那个方式，有时候是悲伤哀嚎的方式，有时候是感谢的方式，这都是崇拜神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要学习诗篇所教导我们的，无论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无论是感谢或者是崇拜，或者是悲伤哀嚎的，或者是感谢，都要仰望神，崇拜他，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一切交给他。所以崇拜神就是我们今天的诗篇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崇拜我们的神耶和华。基本上这个经文又简单又短的这个经文是很有意义的，可是很简单的可以总结一下。第一节是什么？神呼召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这是第一节。第二节，神呼召我们有一颗呼召我们有安静的心。然后第三是我们神呼召我们来崇拜他，就这些。所以我们第一，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诗篇131篇第一节是神来呼召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 要拒绝狂傲，拒绝骄傲，不要有自高自大，看我们自己是自高自大的。这是很简单的，是为什么加尔文有这句话，我们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神。要认识神，要认识自己。我们是神，我们是神的孩子，神爱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很容易骗自己，以为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我是可爱的，或者是我有什么好的，上帝就看到我在里面有什么好的来拣选了我们。这个都不对的。一颗谦卑的心意识到我没什么，我没什么特别的，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因为他的爱。就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诗篇131篇第一节，就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是谁？上帝是谁？在过去几个月，我用这个诗篇131篇在我自己个人的崇拜的时间，灵命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就花了一段时间来谦卑我自己的心，要认罪，要悔改。那认罪悔改，我们应该有仔细的说明，要讲具体的我们在哪里得罪上帝。我用了一个方式，叫做五个 A， A 就是英文的 A， 因为有五个地方，五个常常得罪神的地方，就用一个 A， 英文的 A 来讲一下。第一个 A 是 anxiety， 忧虑。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忧虑，神他能够赐给你你所需要的。你看耶利的花，神就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这是第一个 A。 第二个 A 就是 ambition， 圣经就是 selfish ambition， 就是圣经说纷争，雅各书3:14说，你们不要在你们的团体里面有这种纷争。这是第二个 A。 第三个 A 是 anger， 或者不耐烦了，怒气。这是诗篇37:8说的。然后第四个是奸淫，马太福音第5:28耶稣说，奸淫不只是行为而已，也是你在心里所渴望的、愿望的。第五个是 arrogance， 狂傲，箴言16:18说的。奥格斯丁说的，他说我们看所有的罪的源头是从狂傲、骄傲来的。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的。所以我在个人崇拜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要问我自己，在这五个 A 里面有没有得罪上帝，而讲具体的，就想到过去的一天或者一个礼拜，什么时候得罪上帝，什么时候犯罪，然后我求神赦免我的罪。这种心态是让我能够谦卑，让我能够意识到上帝是谁，我是谁。那崇拜这位圣洁的上帝，如果要真正的认识他，我要真正的认识我自己的罪。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我自己的罪，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位圣洁的上帝。这是加尔文说的。其实这个是都是有认识上帝的圣洁，应该要认识我自己的罪，而认识我自己的罪，应该要认识上帝的圣洁。差不多三十年前左右的，我听到一个 大会，基督教大会的一个讲员分享什么是骄傲的人，什么是破碎的人，谦卑的人。然后他分享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我自己的心。这是他说的，我念给你们听哈。骄傲的人专注于别人的失败，而破碎的人则对自己的属灵需求感触颇深。骄傲的人是自以为是的，他们有一种挑剔找错的精神，他们用显微镜看别人的缺点，用望远镜看自己的缺点，他们看不起别人。但破碎的人是有同情心，他们能宽恕很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宽恕了多少。他们认为别人是最好的，他们推崇所有其他人比自己好。骄傲的人有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精神，但破碎的人有依赖的精神，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的需要。骄傲的人必须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但破碎的人愿意放弃正确的权利。骄傲的人主张权利，有苛求的精神，但破碎的人放弃权利，有柔顺的精神。骄傲的人自我保护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名誉，但破碎的人是自我牺牲的。骄傲的人渴望被人服务，但破碎的人却有动机去服务他人。骄傲的人渴望成功，但破碎的人却被激励着要忠于职守，让别人成功。骄傲的人渴望自我提升，但破碎的人渴望提升他人。骄傲的人有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对他们自己说，这个施工很荣幸有我了。他们想到自己能为神做什么。但破碎的人有那种心态说，我不配在这个施工中拥有任何角色。他们知道除了耶稣的生命在他们破碎的生命中流动，他们没有什么以提供给上帝。那你听到这些的，有没有心里被感动？有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你，有我？也许我说出这些的，你就想到我是不是骄傲的人或者破碎的人。圣经要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谁，要我们了解上帝是谁。可是要了解，圣经不是教我们有自卑感，也不是要我们有骄傲的，在中间是一个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自我意识到、自我认识。这是圣经所讲的，就像罗马书12:3说的，我们凭着书，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2:3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是说要了解你自己是谁，也像那个腓立比书的2:3说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好。这是什么意思？比自己强，对不起。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说我们要有自卑感的一个想法，这是要了解服侍他人是很重要的，服侍他人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怎么样这样子做的，我们怎么样了解圣经的教导，就要认识我们自己，要了解神的心，要了解神的教导，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这是诗篇131篇第二节说的，大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让我们看得见这什么意思。他说，我的心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孩子，所以这个比喻是很适合。那这个经文要我们有这种满意的心，平稳的心，安静的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崇拜他的时候，用诗篇46篇第十节，我们也可以了解更多。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是认识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他是在外邦中被尊崇的，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的。所以这个是第二节，是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呼召我们有安静的一颗心来到他的面前，要认识这位全能的神，要安息在他的荣耀，在安息在他的怀抱里，在安息在他的供应里。那我刚才说的是诗篇是指导我们怎么样崇拜神，所以这些是我们要了解怎么样崇拜神。诗篇131篇就教导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和安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做这些不只是个人来做的，也是团体来做的。我们要考虑团体的崇拜，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崇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你和我的神，掌管一切的事的神。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那我相信这些的，如果我们来到这边的不相信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礼拜天早上是浪费时间的，浪费时间，你可以做别的事。如果你不相信这位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他是配得我们的崇拜，我们礼拜天是浪费时间。就像我有一次我在做校园施工，我传福音给一位大陆来的留学生，他是大学的博士生，然后跟他几次见面之后的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孟天，你很聪明的，有学位啊，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为什么做宣教士，你浪费你的时间。他直接说这句话，我心里有一种挣扎，我真正的是相信我浪费我的时间，我要追求世上的一些那个所看重的东西啊，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配得我们的崇拜，我们要全心全意来服侍他。 可是很容易被非基督徒的价值观的影响。就像我那天的，我在挣扎的时候，我问我自己，你真正的相信这位上帝是配得崇拜，配得我赐给他，我给他我的一生，要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团体的崇拜或者个人的崇拜，当中有没有人在崇拜的时候忽略很基本的属灵生活的方式？当中有没有人忽略，比如说当中我们有没有忽略我们的祷告？你不要怕承认这些事情，因为我也自己要承认，我常常忽略祷告。也许是因为我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的，或者是我在心里在很深刻的地方就觉得这个祷告没有结果，或者是祷告不重要的。这是我们要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心，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忽略我的祷告生活？如果你就对自己要承认，要说，要意识到我为什么这样子做的，我们应该要在上帝的面前要承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有这些问题，我安静我的心在神的面前祷告，可是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思维，各种各样的思想，我要思想什么？我的财务啊，我的家庭啊，我的健康啊，我想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今天的那个 to-do list 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祷告的时候，安静我心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们，我看到我们当中的很多家庭，很多小孩子，包括婴儿和小小孩子，神赐给我们这些小孩子是很大的祝福。可是父母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祷告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妈妈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小孩子又吵又闹，我自己要安静我自己的心，我们自己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有时候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家有三个孩子，他们已经长大了，老大已经22岁，刚从大学毕业的。可是我很清楚记得我们三位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祷告的生活没那么好，读经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好的，因为从早到晚就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忙着看小孩子，忙着做事工的事情。我要提醒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个人的崇拜和团体的崇拜都是很重要的，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尤其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这些挑战可以令我们有一种放弃这些的一颗心。可是今天我要各位爸爸妈妈和弟兄姐妹要劝你们不要放弃这个祷告和这个读经的时间，我要鼓励你们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的阶段，上帝他是信实的，无论我的祷告的生活多好，上帝还是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祷告，也不要放弃读经，在个人崇拜的时候不要灰心。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提醒你们，上帝每一天邀请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他每一天看到我们的软弱，他每一天 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以赛亚书42:3说，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你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是压上的芦苇？如果是的话，这个经文要告诉你，是那个格林多后书的12也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神怎么样赐给我们他的恩典？神怎么样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他的恩典？他怎么做的？他就让我们能够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2:6-8，这是我们看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个经文里的呼召是我们要谦卑自己，要安静自己的心来崇拜他。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是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情。你看，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先替我们做的，他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他谦卑的生活，你可以说是谦卑的，保持谦卑的一颗心来让我们看。无论有这样子的一个救主，虽然我们看谦卑我们自己的心，安静我们自己的心，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可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做的。要认识我们自己，要认识神，我们应该要看我们的心的罪，我们心里的黑暗，我们心里的罪，我们多么的可怜，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我们有渴望，我们有盼望，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谦卑我们自己的心，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来世上保持谦卑，就像那个腓立比书2:6-8说的，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没有力量去掉我们心里的骄傲，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能够省察我心里多么的黑暗，才能够有盼望。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没有办法安静我们自己的心而与神和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也可以认识上帝。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去掉骄傲，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我们自己的心，就像腓立比书4:6-7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些是在基督里能够做的。那你们今天如果你在基督里，我要劝你们仰望他，依靠他，认识你自己，认识上帝，谦卑你自己的心，安静你自己的心来崇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是因为你多么的爱可怜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感谢主，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能够崇拜这位上帝，拯救我们的神，脱离黑暗，去掉我们心里的骄傲，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来敬拜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能的神。谢谢主，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